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早晨有轻雾，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张伯礼表示，中医药全程参与新冠肺炎的治疗，最大启迪是可及性。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昆表示，华为未来发展将会聚焦连接算力和低碳。2021迎冬奥空天地立体联动新保障汇报演练在今天展开。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2021中关村论坛举行了全体会议。在全体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围绕着健康主题进行演讲，分享了中国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的贡献和思考。张伯礼表示，中医药抗疫有几千年历史，这正是中医药抗疫的基础和底气。一方面通过对四类人集中进行隔离，服用中药，采用中药漫灌的方式，有效地阻隔了疫情的蔓延。另外一方面，中药还进方舱治轻症和普通型患者，明显降低了转重率。此外，对于重症患者，中医西医结合康复治疗及时出版了国内的第一份中西医结合的康复指南。张伯礼认为，中医药抗疫的最大启迪是中医的可及性，当时抓药就可以用。今天2021中关村论坛举行了全体会议，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昆围绕着智慧主题进行了大会演讲。他表示，华为未来投入的方向有三个聚焦点，即连接、算力和低碳。胡厚昆认为，世界正在发生三大变化，即技术创新和行业场景的深度融合，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加速融合，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绿色发展成为了全球共识。基于这些变化，数字化、低碳化将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华为将铺好数字路，让连接无处不在。连接在哪里，算力就在哪里，算力要达到无所不及。华为还将重点推进传统能源的数字化转型，也就是用比特管理瓦特。作为首届人民安防八达岭低空安全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迎冬奥空天地立体联动新保障汇报演练今天在八达岭机场展开，以科技力量来助力冬奥会的顺利举办。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演练现场和峰会的举办情况。 好的。今天的这个低空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呢，是在上午10点多在广阔的八达岭机场正式开始的。那么本次演练呢，汇集了10多家业内的领先企业，参与的专业应急装备就超过了30台套。那么现场呢，不仅有高空巡查机、无线通信无人机、无人带领式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依次进行展示，那么现场还模拟了面对某地出现火灾以及发生这个黑飞无人机等等的这种突发情况，各项设备如何进行迅速响应，进行这个侦查、巡查，空地灭火、空中投送等等的这些应急处置。其中呢，灭火的这个场景的演练是让很多人大开眼界的。那么面对场地燃起的熊熊大火，巡查无人机和搭载着 8K 图传设备的直升机是迅速的飞向了起火的位置进行侦查，并且将现场的这个实时画面传回了指挥中心的大屏幕。那么随后呢，消防的灭火无人机起飞，消防灭火型机器人也与消防车上的水带进行了连接，奔赴现场。那么高压的水炮是远近交替，最远喷射了几十米，那么现场看的话，几十秒呢就将大火全部熄灭。那么据我了解到呢，这也是为了保障冬奥而进行的一次演练，未来呢也有望将场景由易到难进行更加复杂化、更贴近冬奥的这个场景，通过这些场景来展开演练。那么此外，据我也了解到，峰会期间呢，中国航空学会、中国无人机产业创新联盟、中国民用航空应急救援联盟等10多个协会联盟以及学术研究机构已经联合发布了2022北京冬奥会低空安全倡议书，那么将进一步的促进规范无人机产业的有序发展，构建良性的无人机的生态圈。同时呢，在这个峰会期间呢，也成立了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低空安全专业委员会，未来呢也将整合力量，